锵锵三人行，哎，你又见到你的小君君了啊？ 对啊， 哎，偶像，偶像。 小君君，小君君最近跟那个一大聪明人，那个谁啊，赫拉， 尤尔赫拉利 啊，跟他有些什么？ 啊，背叛我？ 还不是你给我的票去了？ 太乱了，太乱了。 讲到未来，讲到未来啊，咱们还是先讲讲这个眼前的现实啊，先讲讲眼前的现实。眼前的现实出现了一个很不幸的一件事情，但是这，哎，我跟你说，这义军，我觉得干咱们这行，行，对，所以我紧急改了。我跟你说，周义军女士， 哎呦，我天，您可名非常名，你们随便叫。 我觉得啊，就是干这行，我早就觉得有点干不下去了，你知道吗？不是因为别的原因，什么让说不让说，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是因为啊。我有时候甚至现在希望做一个调查记者，因为任何事情事实真相是第一位的，对吗？但是你看咱们这叫一个 talk show， 一个聊天，一个聊天节目，我现在觉得评论节目遇到一个困境，就是你只能依据于公开媒体，所谓权威媒体的调查，可是今天媒体没有权威，那么于是稍微你要有点良知的话，你知道我现在天天觉得我在造口业，就是您说的这些个，您都是报纸上看来的，互联网上看来的，朋友圈里看来的，可是这些事儿一出就反转，一出就反转，你这是有真格的吗？ 我看到了一个新的商机，你这个锵锵应该直接成立一个调查部门。真的，你知道我跟你刚刚说最聪明这个人聊，他就说未来的媒体会什么样子，他也不知道。他讲了很多，他说我不知道这个状况，但现在怎么样。他说呢，大部分记者会被智能给，就是那个人工智能给取代，除了调查记者。他说 没错。 主持人都会很快被取代，跟机器聊天也很顺畅，但是呢调查记者不能被取代。 没错，我最近正在研究，佳慧，就是说锵锵三人行的主持是有望通过 AlphaGo 那样的机理啊。哎，当然咱今天说点题外话，真的，我跟你说，义军，我那天听他们这个杨强教授我认真讲了 AlphaGo 的这种策略选择，我就跟他说，这就是我主持锵锵三人行我脑子里发生的事情。我给你举一个，大家很多啊，这个，我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三个人谈话，啪，这个话题到这儿，你知道，在我脑子里有四个岔，就是说，这个话题要往哪个方向去，往这个方向去呢，也可能好聊得更好，也可能聊得更不好，也可能能聊出料，也可能聊不出料，你要判断，这就是一个价值，但是你又不可能真的咱们去这么聊，不可能穷举。所以我说在我脑子里发生的其实就是一个策略判断，就是咱往哪儿聊，往东往西，哎，跟这个阿尔法狗内部发生的这个下棋的这个往下走的这个。 你太谦虚了，因为像这种策略哈、思维啊，每个人都会嘛，真的每个人，因为很自然的嘛，不然你面对生活每天从小孩张开眼睛24小时哈、我要吃什么怎么样吃都已经在做了，有没有警觉是一回事哈，像你主持了其中一个特别的地方，不是这种每个人都做的策略思维，而是说你会自我学习，因为策略思维人的大脑啊，像 AlphaGo 也是这样，他要另外一个阶段学习，他哎学知道，他知道错，所以认错是人类那么重要的事情。我知道，比方说这次你跟我讲，我们这样三个人啊，我讲这句话，你把我的话引到另外一个方向，然后你马上知道错了，就说哎不对啊，这样家辉就讲不出什么，或者说讲到另外一个不好听的话哈、然后你下一次或者说接下来15分钟之后就不往这个方向，就往另外一个方向，或者说你回家当播出这个三人行的时候，文涛非常专业的，每次都看。然后看完就打电话来骂人的，哎，佳慧， 真的吗？我怎么不知道？ 你呢？你聪明在这里。 他每次都问我说：“哎，其实你上次说什么了呀？” 没有，他聪明，他不自己骂，他找宋欣来骂。对，他聪明。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专业精神啊，其实假如你说你像 AlphaGo 的话，其实是像这个，主要是 AlphaGo 像人，就是说懂得学习，懂得认错， 然后才能 advance， 才能进步。 但我想问一个，其实是不是人工智能是不会提问题的？他比如说他能答你的问题，你们上次不是玩那个小机器人，他能答你的问题，是不是他不会问问题？我的意思是说，因为对他可能很初级，但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人工智能再先进哈，他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但人是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 对， 明白我意思？ 就是他现在就是能解决问题。但是他不会提出问题， 对啊， 提出问题就是欲望了嘛。但是呢，这仍然是一个模式， 嗯， 就是你可以跟他输入很多主持节目的这种问答问答问答，他基本上他就知道，对吧？他就是我的套路版，你知道？假如我有套路， 对对对， 但是我认为我没 你放假的时候， 对，我认为我没套路， 嗯， 但是也许他通过。他能感觉到我有套路，这也很难说，对吧？当然，我就是所以说，我最终必将被取代，这是肯定的。现在就差不多了。现在 有个东西啊，我们这个话题还可以说 ，Facebook 最近好像停了一个 program 的设计，因为他好像弄出一个 IT 的虚拟的人可以跟你对话，而更可怕的是什么？这个人虚拟的人懂得说谎，他懂得骗你，他懂得用一些。虚假的资讯、虚假的话来引导你其他的话语出来。后来 Facebook 还有相关的研究人员哈，就觉得这太恐怖了，太危险了。等于是说那个眼镜哈，以前不说有 Google Glass 哈，眼镜说太危险了，对于他们没有准备好 ，not ready 迎接一个。会说谎的人工智能的人物， 可是那个说谎也是输入进去的一个程序啊。 没有， 它不是自己产生的要说谎，没有。 它慢慢 未来很长时间内，人工智能都不会有意识这个东西的。 没有，它不意识这是说谎才恐怖啊！因为假如我们用说谎这两个字呢，已经是我们其实有个道德判断，说谎嘛，谎话嘛，不好的，假的，这不做，不是。他现在已经可以把这个东西啊，这学习这个东西啊，变成说从这里等于也是创意了，把不同的 information， 不同学习的 experience 经验加进来之后，可以发展出一个新的思维，是我们没想到的。而那个思维呢，可能是假的。他知道只要我外加一点什么东西，我的整个故事就变成另外一个故事，那故事不真实的，他可以骗你，而他不知道这是骗。那才是恐怖的东西。 我昨天正好看一科幻电影，宇航员旅途寂寞，跟机器人聊天都能设定那个诚实指数。想让他多说点真话。95%的诚实，60%的诚实。哎，当他的谎话里边还有幽默指数。哎，这玩意儿展示，所以当然家辉指出的这个东西就更可怕了。就是说这个，要是将来机器人工智能甚至接管了这个，比如说政府管制，有人说还这接管国防，好家伙，他还会撒谎，那是什么公关策略？你知道现在一个很可怕的问题，我就觉得，当然我们不能说是大面积的问题，但同样我也不是调查记者，我不能说，但是呢，我们不得不承认，至少在中国某些基层单位，比如说这个公安局。派出所他发一个公告，这个公信力到底有多么大，这个是值得探讨的，对吧？就比如说为什么我就想这个事儿就说起来啊，就是在这个河南吧，周口吧，周口下边有个西华县，发生了这么一个事儿，最近闹得特别大，就是一个12岁的小女孩说被她副校长被俩老师强奸我10好几回，然后她的姑姑就发了个微博，轰动这个网络舆情，你可以看看这个图片是吧？就是你看，这是他姑姑发了，他姑姑发了呢。好，就是说你看我侄女，我侄都是化名了啊，侄女投诉，然后呢这个警方他说的是这个当地县的这个警方啊， 不予立案。 哎，警方给我们一个不予立案通知书，然后你再看下边。这个县的警方发了这个这个小女孩还举着这个东西说这个性侵数十次啊，这个救救我什么的，然后你再看下边，好，这就是这个西华县公安局不予立案通知书。因为就是说据这个公安局的讲呢，就说做了这个医生的鉴定，说是处女膜没有明显的这个裂伤，但是当然也有人说性侵也不见得处女膜非得伤了，对吧？然后你往下看，但问题在于呢，这个事儿闹大了之后，抨击更高一级的 周口市公安局说话就谨慎一些，说我局已经注意到网上反映西华县的这个女生被强奸啊，有关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舆情，我局决定啊，由市公安局组成专案组，联手对该举报案情的这个调查。那意思就是说，哎，重视大家的这个舆论啊，这个更高一级的公安局组成了专案组。你再看下边，好，这又是什么？这个西华县公安局7月4号关于对这个网民，就是他姑姑啊，发布严重失实的一个情况通报。你知道有意思的是，最新消息呢是还是你们以前的这个新华社还是什么？我记不清，反正权威媒体就采访这个女孩呢，就痛哭流涕说：“对不起，叔叔们，我撒谎了。”她说她撒谎了。他说当时呢，这个哎，警察就说：“哎，你一定要说呀、啊，你不要怕。”他说越这么说呀、啊，我就越撒谎。哎，他姑姑呢也出来道歉，说没这事儿。你看，这就是我说的，今天我们啊对于这个真相的焦虑，你相信哪个声明？你相信最后哪个言说？ 对，我想先说一句，我们的公安部门啊，说保护隐私，这个不让人说用化名啊，但在某当中有一张图片上面那个不，还我就不说是哪一张了，上面明明用的是人家这女孩的真名，都有。你知道吗？这我觉得这个所谓这个保护隐私特别的粗心大意，就这个是一个事儿。第二个就是大家现在就是确实是，关键是很多细节的缺失。就他当时的第一种说法，到底怎么性侵他了？这个当中的细节我们也不是很清楚。然后第二个说怎么又撤了？我怎么撒谎了？这个细节也没有。我们从头到尾知道两个结果，是这么一回事情。 没有，那面对这样，因为这样不是第一次嘛，我们经常说可能普遍有信任危机，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什么第一个估计是说判断是要炒作，你这事情一定是炒作作假，因为这一类的事情太多了。 这有什么可炒的问题？没什么利益啊。 没有，我意思说在网络、不管看到什么事情 哈， 所以呢，我不是说他是炒作哈，我说好多网民的反应哈，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一般网民也好，公民也好，也没有这个能力去查证到底哪一个通告是真，所以对我来说，只好不断提醒自己，学会一个事，不要反应那么快，不要一看到这样，比方说他性侵你，或者说你性侵他，我马上就骂，骂把你骂祖宗十八代，一定是坏蛋，一定什么的。往往告诉事实，告诉我们说对不起，事实是相反的，或者说没有的，或者说种种的。所以呢，在一个这样错误的、没有信任的结构下面，我们没有办法，很无奈的，只能找自己对的位置。就是你先谨慎，不要永远那么快站在道德高地出来骂、出来批判，只能这样子。 对啊，像我们节目就是著名的马后炮节目，所以这么多年来节目越做越好，收视率越来越低。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示范，假如我是这个阿尔法狗文涛狗的话，你看我脑子里就分叉。哎，咱们聊这个事儿，咱们是往哪儿聊呢？哎，有个这个策略网络。哎，咱们是聊这个今天的青少年有时候孩子最爱撒谎的这个方向，聊下去有希望呢，还是咱们聊聊这个公安局的声明如何有公信力啊，办案是不是程序上有问题，还是往这个地方更有希望呢？结果你看，文涛狗的选择肯定是聊聊孩子撒谎的事儿。你看看这个， 其实 这有希望。 其实我每次在上节目之前啊，我在做那个 research 的时候，我有时候我也会在猜文涛的套路会是什么，别问一个完全我不知道的事儿。但是呢，后来我就放弃这个东西，因为我也觉得你没什么套路了，因为你每次都会说一些其实是完全另外的，让人觉得很惊喜的东西。 这就是跑题跑不停，你看出来 这叫创意。 对对对， 创意不要套路是吧？好啊，你说说孩子撒谎的问题。 说到撒谎的事儿，我假设他真的是撒谎，但我也奇怪，他第一次人家问，就算是撒谎，怎么是不予立案呢？我也觉得奇怪哈。这个先不说，撒谎的事情，孩子是会撒谎啊。那个有一个， 你的孩子现在 当然会，现在进入就是开始说一些其实没有瘾的事儿，会的，而且他会编。 比如说跟他说你看电视哈，你看一个某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动画片，看一集哈，我们就停了啊。你问他，我只看了一集，我一看明明是两集。比如说这种，这很正常的。我以前一直看一本书，就是那个蒙特梭利那个人写的，叫《童年的秘密》，它里面提到一个蛮重要的，他就是说孩子啊，他其实是会有一种就是叫这个心理障碍，很普遍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呢，成人是允许他在玩的时候，你玩具，你画画，你越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就越好。你随便怎么来，他觉得这是好的。但是成人会限制他这个想象力，只在这个部分。你跨越了这个部分，在你生活当中，你编造一个东西，他们就认为你是错的。那么孩子在这个世界当中，他是有障碍的，他没法儿。他觉得我玩的时候可以想象，我明看到是个杯子，我画出来是一匹马。为什么我在另外一个里面我不能这么去说？他是有障碍的。 哎，我问问你，他们有我看过一个说法，就是说3岁以前的孩子撒谎没有罪的，就是不是错。就是因为说是3岁以前，还是我记错，还是说1岁以前？1岁以前。 1岁不会说话的。 3岁以前，就是说他们还分不清真实和虚构的分界。就对他来说，他想象的，比如说他说：“哎，小仙女儿到我后窗了。”他可能 他有的时候有这种 虚构和真实的界限，所以不能说他撒谎。 因为一般我们在成人世界说撒谎不好哈。是说因为你有能力不撒谎，那很重要的。我们假设你刚说三岁以前，假设你没有能力去分辨真假，可是之后呢，你基本上有能力不撒谎，或者说有能力去掌握什么是真实的，有能力描述真实的。而真实是什么呢？真实就是 communication， 人间人质的沟通哈，沟通的基础嘛。当我们什么都不是，没有不晓得什么是真的时候啊，我不晓得你讲的东西我们相信什么是真是假的。 但你知道那赫拉利的说法，我们人最大的本事就是相信不存在的东西 啊，相信虚构。 对啊， 会虚构啊。 那当然那是政治语言了、啊、哈。你刚说希拉里哈，我说人的那个， 他说那个赫拉利不是希拉里、 你说赫拉利啊， 不是、 我以为说那当然你说八卦对吧、啊、想象 对对、 啊、可是重点在于说他说八卦的人也知道是假的，那事后也能证明是真是假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我们讲把真实看得这么重要，那是人的沟通，整个 Habermas 说的嘛啊、沟通如何成为可能吗，那是真实的基础嘛。甚至呢，美国大法官说的，他写民主如何成为可能，民主是什么，民主一定是说不一定是政治民主，我们之间的民主哈，是说第一个你大概知道的事情跟我知道的差不多的，不能知道你知道一套我知道一套，根本没有交集。第二个呢，你知道的事情大部分应该是真的，我也是真的，然后我们才能讨论，才能投票，才能协商。 不然，对你这个解释了现在为什么在很多民主国家出现那么极端的两个状况， 对 大家所收到的资讯就不一样了。 那变成说有民主的形式，没有民主的作用嘛，实质性嘛，哈。那扯远了，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我们不断说教小孩不要撒谎，讲真话？因为不一定是说为了想限制孩子的创意，而是说那是人类社会沟通，人类社会成为可能的基础。只有建立在真实，可是什么叫真实的很难讲。像刚那个个案，让我想到以前看 BBC 哈，英国哈，没记错的话，有个个案啊，很难过，有个父亲坐了20年牢，放出来是什么？后来是提早放出来，他说因为乱伦，他强暴了他女儿。当年他女儿在法院里面哭着，然后还经过催眠啊。回忆催眠嘛，说小时候怎么样被父亲性侵，怎么样声泪俱下，那有罪了、啊、而且有精神科医生给他催眠，回忆他以前3岁5岁的时候的情况，父亲坐牢判了终身监禁。后来为什么提早放出来呢？他女儿认罪了，说其实我当时是说谎，我觉得好可怕、啊、 那怎么知道他女儿后来认罪是真的假的呢？ 那 who knows， 所以就是哈、 啊， 可是至少在那个 moment， 他认罪，他讲出一套的说法，说什么呢？因为当时就是几个那这样的医生，什么心理医生，我坐在那边压着我，在催眠，我都想睡觉了，不让我睡觉，又要我睡觉，一直催眠我，我就配合他们的说法，而且我当时很痛恨我爸，怎么爱我姐姐比较多，有时候对我打骂，然后我就说谎了，说对我父亲强暴我、他有侵犯我，其实完全没有。所以他后来成长嘛，内疚嘛，所以我没有说这个 内地荷兰的个案怎么样？我说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呢？像小君君，你刚你说对，到底是以前催眠是真的呢，还是后来认错是真的？ 但是那个蒙特梭利的这个讲法，就是说他的意思说啊，这个我们现在人为什么能说的，就我们觉得这个撒谎是坏事，而且我们经历一个叫正常化的一个过程，就是成人就是正常化嘛。他说这个小孩子有了这种所谓精神的这个所谓障碍啊，他不是病，是个障碍呢，他不一定一定要通过这个去撒谎这个办法，而是他会有各种各样的表现，他甚至于这个小孩子变得他很恐惧或者是孤僻或者什么的。但有的小孩子呢，他说就像一棵树长出来一根枝，他就是会撒谎，他这个撒谎的不一定是他恨他撒谎的那个对象，而是他在成人的世界当中受到了某种规管，他很想反抗又不敢反抗。 你比如说假有这里边有一个信息的缺环，就是假如这个12岁小女生假如她是撒谎的话，她为什么撒谎说她被两个老师强奸10多次？你猜测有可能为什么呢？ 他我看那些就是心理学的例子，就是他也举了例子说有一个小孩说他的这个老师很欺负他，但那个妈妈去了学校问校长，然后佐证各种方面，发现那个老师对他其实特别的好，但是他是什么原因呢？其实他在家里面或者其他地方他觉得自己受规管的太多，他不一定是针对这个老师，其实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啊。有没有可能有一种叫受迫害妄想狂？ 有啊，但这个是成人的语言了，但也可能是这个老师我们不知道，他这个老师可能对他某种很就说照顾的比较多，太多了，他反而他不喜欢，都有可能啊。 对，所以而且呢，甚至于这个话题啊还得翻回来，就是说你知道，就是有点可悲的一个地方，就是还是我就说还是关于这个真相。就是为什么不要掩饰真相？为什么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我现在总是发现呢，我们要珍惜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太脆弱了，真的太脆弱了。就是包括我们之间勉强达到的一个平衡，那都是很脆弱的。我现在有时候觉得生活里啊，有些人不太珍惜，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这种互利互惠的某种平衡，你别要求太高，就大家呢都是刚好忍到这个程度，不要破坏这个平衡。我说远了，我说这意思就是说。你比如说为什么有点可悲呢？你按说我到今天来说，公安局发了声明，我还是选择相信公安局的，要不那我总不能说相信这个一个某个市民的。可是实际上你看西华县的发这个声明，周口市的公安局发的这个声明，怎么你觉得有一部分网民吧，至少他根本就觉得，因为网民变成受迫害妄想狂了，你知道吗？ 就是说 你比如说按照我这个，我今天我说我现在也不是文涛狗了，我是受迫害妄想狂，我受迫害妄想狂，我甚至能够假设你们谁说的我都不信。因为什么呢？我知道就你这么个小女生，你就是真被强奸了，假如有某种强大的势力在那个地方上，一样可以绑架你，让你出来道歉，让你说你没被强奸，让你说你撒谎了，为了把这事儿给铲平了。我当然，我这是受迫害妄想狂的这个妄语了，对吧？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当你说信不信，里面有个关键，有没有新闻采访自由？因为这种任何的这种罗生门的事情在所有社会都会发生。 对， 可是我们看到里面会有一个力量在于说啊，有个争议，而且大家关心的可能关乎公益的哈，公共道德公共利益的事情，大家会有不同的媒体去采访，而不是某一个媒体说了算。那这样就能够提供了相对可以第一个可以提供了可以验证啊的比较理性的，这算是片段的啊，碎片的，可是相对的可以互相有破绽，然后我们才能判断，不然的话没得判断了。 你说这个不禁让我又想起，就是我这个朋友圈我又看见那个原来三联生活周刊的王晓峰啊，我们吃过一顿饭，也不算太熟了，但是我看他将要离开三联生活周刊了，我写那个文章啊，我觉得他写出了这些年呢，好多这个调查性记者， 刚才就想说这个， 这个调查性记者的这种唏嘘，就是说，今天的人们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是不需要了吗？还是不能够了？按说对于这么样的一些事情，就是需要调查性记者去调查真相，你也不能随便相信网民的。 对， 对吧？咱但是这些年你发现这种深入的调查报道缺位了。 所以你该把他们这些失业的都找回来，成立一个部门。但是我是想说，对啊，你说来说去，整个事情我们就是关于一个小孩子的这个口供，所谓的什么上面有金斑的被子什么的，我们都不知道到底存在不存在。这个事情存不存在是可以验证的吗？到底是不是？这不都可以验证的事儿？没有别的力量介入去问这东西去哪了？ 对，那可以验证呢？除了我说有采访的不同的声音以外，哈，还有一个就是说法律嘛。法律审判，虽然我讲这个，有些网民也说，哎，马博士讲话三部曲啊，在外国制度怎么样？ 可是什么？ 有这事吗？ 都是套路。 对，可是重点是叫套路是真实的，那为什么真实的套路叫事实是真理啊？比方说法院审判，哎，假如这那个小女孩说的是真，那两个校长可以告她嘛？ 对啊，可以反过来告他。 那法院会审呢、啊？那有没有一个被信任的？